睡着，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子溜达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至上，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虚，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几代曲艺家的经典佳作。今天主要请您欣赏王千祥、李增瑞、祥瑞组合合说的相声作品。他们二位呢在一起合作已经是将近60年的时间了，从小就在一起，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默契，舞台上最密切的合作搭档，可以说是相声界搭档当中的楷模了。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罗成戏貂蝉》。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哦， 对， 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啊？是啊。 您这场是？ 我这场是相声啊。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对，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啊？不 啊， 我从小学京剧。 哦，学戏 啊。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啊。那当然了。 啊， 哦，我是磕巴出身呢。 哎，你是磕巴出身 啊？ 哎呀，那咱们俩差不多呀。 哦，你也是磕巴出身。 我是结巴出身。 好，我们俩搁一块儿是结巴磕子，像话？ 这什么叫磕巴出身呢？ 就是我从一小就学戏。 哦， 做磕，那不叫磕巴出身吗？ 那叫磕巴出身呢。那应该叫磕绊出身 啊。也有叫磕绊的。 哦，那就叫磕绊 啊。我就是磕绊出身。 那么你是哪科的？ 我是副科的。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你也是副科的？ 我是产科的。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怎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知道啊， 简称副科。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哦，你那儿出的科？ 对对对， 那儿一共分七科呢。喜连傅盛世元顿，你是第几科的？ 还挺熟悉的。 那当然了， 我是第五科的。 第五科？ 嗯。 哦，他是士字的。 对，我是士字的。 那你叫士什么呀？ 士饼。 哎，士饼。哎呀，我看呐，你还不如叫黑枣呢。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这哪有叫士饼了呀。 我叫柿饼。 哪个饼啊？ 一个火字旁， 嗯， 加一个甲乙丙丁的饼字。 哦， 柿饼。 柿饼。 哎，叫熟了他们都叫我柿饼。 他这名字多别扭。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小生？ 文武小生啊。 文武小生。 嗯，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全行。 是吗？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啊，你是泥鳅。 好说了，你是鳝鱼啊。 你不能钻吗？ 往哪儿钻呢？ 不就往泥里钻吗？

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奴寒食貂蝉。 行，这句倒甭做。 自从儿父拨门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哇，好大的流进啊！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啊，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油葫芦干嘛？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你想啊，三十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 对呀，他人多呀。 丫鬟带路，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就得唱啊，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儿啊， 没词儿怎么办呢？ 钻呢？ 哎，对，还得钻呢。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他是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啊。 好， 丫鬟与我把路引，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一到花园去。 您看吧，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 啊！ 看我的， 哎，对，看你的，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你也上了 啊？ 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不是大大大大大大， 嘿，这是出场亮相， 蹭蹭蹭蹭蹭蹭， 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扣，踩，扣。 你怎么走那么慢？ 这不想词儿了吗？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 一死当年战马钢， 对他倒是瓦岗盖的人。 不战八名将， 名气是不小啊。 本当今日本小城， 那你就去吧。 不知因何心发慌？ 哎呀，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俺唐将落城， 对， 本当今日够本小城。妈， 是啊，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君唐梦。 怎么样啊？ 不去你吧。 不去你上哪儿啊？ 不回呀。 怎么了？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进的花园，青山的爽。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月到中秋，分外光。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行，够难为你的呀。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了。怎么了？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嚷嚷什么？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了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不像话。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这可不是。 我说慧兄，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哇，他来得真快啊。

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5858。 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2.9度。今明两天本市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逐渐扩散到全市，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近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29到27度。今天能见度不佳，山区有雷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槽前西南气流和地面东南风影响，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0度到22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有些闷热，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蔽日，光照不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许出，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了祥瑞组合王千祥、李增瑞两位老师合作表演的相声《罗成戏貂蝉》。熟悉相声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听过过去节目当中介绍过的朋友们呢，想必知道这是一个姊妹篇啊，几个作品：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打严嵩。原作者呢是张杰尧，一名张傻子，在相声界呢后辈对他尊称为张傻爷。那么这些作品呢又经过不同的艺术家的改编重新上演，比如说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播过交战打严嵩。当今的相声界呢，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罗成戏貂蝉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标准经典的版本了。祥瑞组合两位老师传统功底深厚，新作品特别的多。下面我们请您听听多年前的这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哦，什么事儿啊？ 我呀，结婚了。这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啊？ 那可不喜事儿吗？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你这叫什么病啊？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风灾》，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关学增先生演唱的《鞭打芦花》小片段。关学增先生14岁学艺，拜常德山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在他多年的舞台实践当中，成功的改良了单琴大鼓，并更名为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长寿村等等是他的拿手杰作。他响堂沙中带甜的嗓音、清晰的口齿、丰富的情感表达，征服了很多地方的观众，不但是北京的观众喜欢他，全国各地的观众听众都被他的艺术魅力所折服。今天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关学增演唱的《鞭打芦花》最开始这个部分的小片段。 在列国有位大孝，名叫闵子骞，他本是圣人的门徒，一位大贤。他的父闵德公是大夫之分，他的母早年病故，父亲又续了弦。李氏女过的门来，又生了二子，他便把那闵子骞是虐待不堪，亲生的儿恐怕饥寒，时刻惦念。见子骞饥苦，他不以为然，一样的孩儿，李氏他两样看，两样吃来，两样穿。这一年眼看着天寒，霜雪渐，李氏他起下了狠毒的心田，给亲生的儿做了一身棉裤棉袄，在里面续的是最好的丝棉，给子骞也做了一身棉裤棉袄，在里面续的全是芦花团，表面上看起来是又厚又暖，其实那芦花随后可一点也不挡寒。闵员外只知道这孩子们都一样，哪知道李氏在内里暗藏奸。这一日是腊月初八，天气最冷，同云密布阴上了天。那冬庄的公冶长请大夫去赴宴，闵员外命子骞、子文随父去学画坛，在大门以外，员外上了马，小弟兄跟随马后边，不多时行之在